攻读智慧篇第十一章。智慧使他们的事业在圣先知的手下进行顺利。他们走过了无人烟的荒野，在无路的荒野支搭了帐幕，与敌军对峙，击退了敌人。他们渴时呼求了你，岩石又给他们流出了清泉，磐石解决了他们的口渴。他们的敌人在什么事上受罚，他们就在那种困难中受到爱护。敌人缺少的，以色列人却常有不缺。为惩罚埃及人颁发杀害婴儿的命令，长流的江河混入了鲜血污泥，你却出乎重磅，并赐给了以色列人丰富的水。他们借着当时的口渴，可以明了你怎样惩罚了他们的仇人。以色列人固然受了试探，但这只是出乎仁爱的惩戒，叫他们明了不前进的人在天主义怒的审判之下怎样受了惩罚。因为你考验以色列人，自来就像一个规劝的父亲，你审问埃及人，却像一位定罪的严厉君王。以色列人不论在的时候或远去的时候，埃及人都同样遭受痛苦。他们因受双重的苦恼夹击，一回忆往事便呻吟叹息。因为当他们一听说自己的刑罚反成了别人的利益，便知这是上主的作为。埃及人以前所抛弃、所放逐、所讥笑的人，在事后反为他们惊奇不已，因为他们的口渴究竟与异人不同。他们因愚昧与邪恶的思想走入了歧途，崇拜了无灵的爬虫和箭兽，你就派遣了成群的无灵的动物来惩罚他们，叫他们知道人用什么来犯罪，就用什么来罚他。因为你全能的手既能从无定型的原质中造出了世界，也不难为他们遣来许多狗熊或猛狮或心造而不知名的残暴猛兽，喷射火焰，放射毒气，两眼闪烁可怕的火星。这些猛兽不但能肆虐将他们消灭，既连他们的恐怖形状也能把人吓死。即使没有他们，因你一口气，埃及人也会死亡；因你正义的追击，他们必为你大能的气息所卷去。但你处置一切，原有一定的尺度、数目和衡量。你随时可用你的大能，有谁能抵抗你有力的手臂？整个世界在你跟前，宛如天平上的一粒尘沙，落在地面上的一滴朝露。但是，你怜悯众生，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。你假装看不见人罪，是为叫罪人悔改。的确，你爱一切所有，不恨你所造的。如果你憎恨什么，你必不会造它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什么东西能够存在？如果你不吩咐，什么东西能够保全？爱护众灵的主宰，只有你爱惜万物，因为都是你的。